政府34年嚟一直对工作展现热诚同表现专业。他出任水务署署长期间，领导水务署应对各项挑战，带领部门提供可靠、充足和优质的供水服务，表现卓越。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世贸裁决美国实施的原产地标记措施规定违规。发言人毛宁表示，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是经中国政府同意，通过基本法确认，由世贸组织多边规则确立，不是来自某一成员的单独赋予，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既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都不符合其自身利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30%或以下，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9点，升518点，总成交金额10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6点，跌35点。腾讯控股323.8，升12.8。美团186.2，升12蚊。阿里巴巴87.9，升3.45。友邦保險83.9，跌4毫；快手71.8，升4.7；盈富基金19.79，升5毫；李宁67.6，升4.65；恒生中國企業67.9，升2.48；安踏體育102.4，升4.8；中國平安50.5，升6.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94。英镑9.453，瑞士法郎8.438，澳元5.262，加元5.74，新西兰元4.926，欧元8.292，每百日元对港元5.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07点，升120点。港金报1690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38美元，卖出181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太子道东去观塘之前，喺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开嘅快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咧仍然好多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度噶，因为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啦，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由李求恩纪念中学一路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咧，都系慢车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康宁道对开嗰段咧，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嘅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个龙尾就排到观塘道噶啦。

礼拜微星级别到 Hong Kong Top 10的电军宝座 Joji Die For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月22号啊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嗨 嗨冬至快乐啊波成。 冬至快乐啊咁就大家而家应该好似放緊工㗎啦好似係咪好似有啲 应该嗱如果公司好嗰啲呢应该已经係收咗工返准备緊返屋企。 或者食緊 啦 可能。食緊头段啦六点 就差 唔多 啦。差唔多啦。咁但係嗰、那个交通状况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即係都会比较普遍嚟讲係会塞车啲㗎咁所以大家即係返屋企嘅时候都留意一下嗰个路面状况啦。 係如果睇下大家呢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另外今日星期四呢我平时有嘉宾啦今日我就冇嘉宾啦。咁但係唔 好意思我掉低咗你太耐啦。 唔关事唔关事。 我下个星期会归队㗎啦。 我哋都唔想呢啲。咁但係冇啦。咁冇嘉宾冇嘉宾冇所谓。咁我哋今日呢就而家如果放工大家坐住车塞车个人呢咁今日多嘢听啦。今日五点半到七点钟每半个钟头听嘅嘢都唔同嘅。是啦。 咁係要留有惊喜㗎係咪 我諗緊啦而家唔讲住係咁每半个钟头嘅嘢唔同啦係啦五点半就大概都会系我哋本地嘅拍台作品啦咁跟住后面嗰啲就、 okay. 有啲都 disclose 咗嘅头先都有出咗 post 嘅即係六点半至到七点就会提早有一个 EDM First Day Mixer。咁今日呢个就严格嚟讲唔系 mix 嚟嘅因为平时就用即係 DJ controller 砌好晒成 set 咁啦咁但今日就揀一啲圣诞气氛浓烈嘅电子音乐作品咁但係就未必好似平时嗰种 mixing 嘅方法啦咁但係大家都会听到一下一啲电子音乐作品究竟点样圣诞气氛有啲係今年嘅有啲可能早一年上年嘅咁样同大家听一下 feel 下啦因为点解今日做咁第一就係、是今日有多啲时间可以播一下自己鍾意歌啦第二就因为听日亦都有一啲犀利咯，我觉得犀利嘅安排啦，系啊，听日 特别安排， 系啦，都系围绕住呢个电子音乐嘅，系啊，咁啊呢个就再讲啦，系啦，呢个再讲啦，可以等大家有啲嘢期待下啦，咁所以今日就咁样安排先，一阵大家慢慢。 辛苦你啦， 正啊，能够可以播下唔同嘢，正噶，开心系啊。 咁咧今日咧话说我都趁有少时间咧，即系一路不当然都要处理公事上嘅嘢啦，喺屋企。咁啊，同时间我亦都开始准备紧，因为琴日嗱，如果琴日冇听节目嘅听众，我而家补充翻少少就系，因为我已经约定咗波城下星期日咧，我哋喺 Boxing Day 嗰日就会喺屋企各自拣一份。圣诞礼物翻嚟交换嘅， 哦系，抹低。 咁所以我已经系啦，我已经开始筹备紧呢件事，睇下屋企有冇啲乜嘢实用嘅，实用嘅， 咁快筹备啊！平时唔见你咁早筹备喎， 唔系因为准备嘛，趁有时间就准备定啊嘛，咁啊，其实跟住之后我就翻嚟之后就要冲噶啦，开始咁，咁所以即系趁呢啲时间又执下屋企啦，即系真有，因为又差唔多到年尾咁啊。都遲啲大掃除做少啲嘢囉咁樣。咁所以就喺度揾緊啦。咁同時間呢我琴日有啲擔心因為琴日呢就喺度講 紧呢个交换礼物咧，成日都收到好多好无聊嘅礼物啦，或者好冇用嘅礼物啦咁样。咁我就惊呢个概念灌输咗俾波性咧，会洗咗佢脑啊！我惊佢礼拜一翻嚟会攞啲垃圾俾我。 我真系谂住拣啲冇乜点用啊，用过嗰啲啊。 唔系嗱，冇乜点用同冇用过嗰啲咧唔紧要嘅，但系冇系嗰啲咧收完会系咯系咯，嗰啲用唔到嗰啲又系话最冇用嗰啲杯啊，屋企十万个杯咁嗰啲咧就唔好啦咁。咁所以我今日都想分享翻一啲咧我收过嘅一啲窝心嘅礼物当 tips 咁样俾你嘅。 多谢晒， 系嘛？咁你又可以俾 tips 我睇下，我又可唔可以喺屋企搵到啲类似嘅物件咁样啦。 嗯。 咁咧，话说其实有几年嘅圣诞节咧，同朋友约出去交换礼物嘅时候，因为可能比较多人啦，同埋有啲朋友有时唔系咁熟啦，因为越熟就越衰嘅，越熟就送埋啲嘢就越无谓，或者大家嗰个心情就越放轻松嘅，咁所以就求求其其嘅。咁但系有一啲情况底下，可能有一啲朋友比较熟啲，但系同时间同场有啲可能系朋友嘅朋友，或者可能系好耐冇见嘅朋友，或者可能系旧同学，咁相对冇咁熟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拣嘅时候会拣得谨慎啲。咁当年咧，我记得有一年我系收过其实有两年啦，我收过两份礼物，我自己系觉得真系好窝心嘅一个礼物嚟嘅，同埋对我嚟讲系好好嘅。咁其中第一份，我谂大家都成日会见到又见过，就系、是有一个朋友咧，佢送嗰份礼物系代我去捐钱俾一啲慈善机构啊。嗰阵时就应该系捐俾非洲嗰边嘅一啲儿童，定唔知送隻牛牛，定系送啲即系一啲牧场入边会用到嘅一啲动物俾佢，咁然后即系教佢点样去养嗰啲牛牛啊，养嗰啲鸡啊，咁等佢自己可以有一个叫做揾食嘅能力啦，咁样。咁其中一年我几深刻就系送咗呢个礼物。咁点解我会觉得咁深刻呢？就是第一，那件事呢很薄的，它只是一张证书来的，我不会拿回家很牙位，还有我不用夹硬怎样想怎样去使用这件事，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啦，所以这个我是觉得非常之好，非常之窝心的圣诞礼物来的。我亦都觉得如果啲朋友仔呢是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今个圣诞想不到什么呢，是可以出这一招的。另外一樣嘢咧，就同慈善冇咁有關係嘅。有一年咧，我記得我係喺個 party 度收到，我係成個 party room 入邊最好的一個禮物，就係好多女仔都想要我嗰樣禮物，但我冇同人，我冇俾出去，又冇交換出去嘅，嗰個係一個直髮夾。係咪諗唔到咧？ 同埋咁直啦。 是啊，因为呢直发夹真係好有用啊。点解呢？因为你要知道冬天呢我係一个好懒嘅人啦。尤其一到返呢啲咁冻嘅天气，我就諗起其实我係好唔愿意，因为我朝头早起身呢个头係会极度之暖嘅人嚟嘅。有时呢啲天气呢得几度呢，你知道我住新界啦，得几度嘅时候呢我真係起身係唔愿洗头嘅。我有好多时候都係夜晚返屋企先洗头啊。咁变相你起身返工呢，你个头好乱糟糟咁样返去呢，你就好似好肉酸咁样㗎嘛。咁所以呢，有一年呢，我记得我收得觉得最实用而好多人想争嘅一个礼物呢，就是送咗个直发夹俾我，而我嗰、那个圣诞呢，佢係嗰啲好简单细细隻呢，插个 USB 插电嗰隻嚟，唔係好贵嗰啲，唔係好大支嗰啲嚟嘅，细细支可以带到去旅行嗰啲嚟嘅。咁但我记得我嗰个冬天基本上我每一日啊，朝头早都係用嗰个直发夹拉返直啲头发就可以返工，係好方便嘅。 咁幾好，有啲因為頭先講即係做善事嗰人都係我啲，即係譬如中學嗰啲 friend 都係，即係每一年我哋都玩一個即係交換廢物啦，你當咁有另一個名添，因為本身咁交換廢物咧，咁就攞嚟即係開心，因為其實大家認識咗咁多年，你又即係你十幾個人咧，你交換其實你要買中，即係大家又啱又成嗰啲，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我覺得成班人咁熟咧，都係以娛樂性為主。咁所以交換廢物每一年都係一個重點嚟嘅。咁但係 以往咧都會同時準備一份就正常嘅交換禮物啦，就真係 within 個 price range 嗰度去做啦咁。咁但早幾年就大家覺得，哎、算啦，不如唔好嘥錢，咁嗰啲嘢又唔知啱唔啱用，咁所以就變咗 又用唔着， 係啦，又要破費定點樣？咁其實大家都係真係火開心啫。咁所以咧，交換廢物就保留，但係攞嚟正常交換禮物嗰筆錢咧，大家就集合咗做善事咁樣嘅。 哦，几好喎、啊！即系就索性嗰年就大家都唔使交换啦， 净系攞废物出嚟，咁你又做到嗰个仪式，跟住你又开心咗，咁、但系你又做咗啲好嘢咁样啦。咁 OK OK， 呢个即系同啲 friend 都有呢啲嘅转变嘅。咁而喺屋企自己围内，我屋企人四个都会交换礼物噶嘛。咁即系我，因为我妈又系嗰啲好中意谂唔同古灵精怪玩法嘅人嚟嘅。咁以前都即系试过好多唔同类型嘅玩法啦。咁近年我哋转咗个玩法，就系因为想嗰个礼物系可以贴身一啲啊，即系起码互相送嘅时候，嗰份礼物你唔会收咗一啲古怪嘅嘢啦。因为以往譬如可能我咧每年圣诞就会买三份礼物，一份俾阿爸，一份俾阿妈，一份俾阿妹，咁阿妹又买三份咁啦，咁就咁样交换嘅。咁但系有时你真系未必知道佢嗰刻需要啲乜嘢，或者我买唔起啦咁。即系譬如阿爸，你知佢想要架车咁样。我真系买 你买五个啦， 我试过买咩噶？系啊，买个模型车啊，然后最正搞几年之后咧，我唔记得自己送过再买过一架模型车俾佢，用 系一样嘅， 同一个牌子咯，用同一个 present 方法，跟住佢哋就话，你几年前咧讲过一样嘅嘢啦， 送过， 跟住又话咩？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啦。咁近年嘅玩法系点样呢？我哋会好有趣嘅，即系你当系好似抽奖咁啦。咁我哋会定咗咧，三个 price range 嘅。咁我举个例，第一个 price range 咧就系100至500咁样，第二个 price range 咧就系500至1000，第三个 price range 咧就系1000至1500咁啦。咁有三个嘅 price range 嘅价位啦。咁我哋预先四个人要准备啲咩咧？就是、每一个价位咧，你要用纸仔写三份礼物你想要嘅，即系100至500之间嘅价钱咧，你可以写三份你想要嘅礼物。咁啊，如此类推啦，咁到时嗰日点样玩法呢？就是、我哋先会抽 price range， 即系话我哋有几张纸仔喺台面，咁分别代表住就系100至500、500至1000同1000至1500，咁你先抽咗 price range， 咁你中咗个 price range， 你就可以喺嗰三张相对应嘅礼物里面再抽。 哇，好刺激 ，系啊，即系几过瘾，我觉得。咁当然啦，你有权系，我个 price range 系1000至1500，但你可以，可能你有份礼物就好想要嘅，我乱粒，就点个直发机，可能佢只系值300蚊，你都可以照写落去，冇所谓嘅咁样。咁跟住，当你抽中咗嗰份之后咧，就会屋企另外三个成员夹先就送嗰份俾你啦，咁样。 哇， 咁即系一个半游戏嘅方式咁样，我觉得都几得意噶。咁你又唔会收到一啲无谓嘅嘢，咁但系你有时除咗即系。攞禮物嗰下之外，其實個過程都好好玩噶。 係啊，同埋即係呢一個係起碼係真係會開心啊！即係唔係嗰種愛嚟笑個 friend 你收到啲冇用嘅嘢嗰一種開心，而係你得到一樣自己真係有用嘅嘢嗰種快樂又好唔同嘅。 係啊。 咁同埋今年即係始終我喺屋企抄返呢，我發現我哋實在太過最大惡敵啦，因為我之前實在係收過太多好廢物嘅禮物呢，我覺得太造成一個好無謂嘅浪費。例如我真係走去數我屋企到底有幾多杯係未開㗎啦，我數咗係大概有5-6個冇開過嘅。 我想問下個禮拜一我唔會收到嘛。 睇下你呢几日嘅表现如何啊？咁我都希望我尽量送一啲实用嘅嘢俾你嘅，咁所以我都仲揾紧嘅，因为我屋企实用嘅嘢都真系用紧。 系啊，大家都系啦，咁呢、這个 造成浪费咯。 系啊，即系有时啊，创意嘅嘢就系咁样用噶啦，即系谂下有啲咩玩法可以去交换礼物咧。咁变咗一个过程得意之外，又唔好嘥钱啦。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 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有麦曾比特啊最新嘅拍来作品，几有圣诞气氛嘅一首歌，歌名叫做《重建》，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北京述职，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李克强说，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半年以来，带领特区政府积极回应香港社会的关切，恢复香港经济的活力，中央充分肯定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李克强表示，中央一贯继续全面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希望特区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市民，按住国家所需，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尤其繼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打造國際科技中心。李家超說，感謝李克強在百忙之中接見和勉勵，亦都感謝對方對香港一直的關心和支持。政府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四大發展方向，包括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蓝图提到将推动本地产业发展，创造香港创科品牌，协助传统工业透过创新科技升级转型，加强支援具策略性的先进制造产业发展，例如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晶片。至于制造业，占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百分比，蓝图目标由现时的1%到2025年增至1.5%，2030年增至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形容目标并非保守，是进中求稳。他又说，最重要是未来5年打好基础，将工作做好。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宴会活动人数上限取消，参与宴会亦都无需再做快速检测。公众娱乐场所和活动场所的户外范围可以饮食，公展会亦都恢复让市民在场试食。有档主认为今日的气氛和销量都比寻日好，厂商会估计销情可以增长至少20%。有飲食業界就表示，近日就農曆新年宴會的查詢亦都有上升。國家傳染病中心主任、上海新冠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表示，近期上海有不少長者感染了新冠，但整體出現肺炎或者重症的比例很低。他指出，目前新冠疫情仍在逐漸攀升，預計一星期內會達到感染峰值，這個亦都會令到重症率增多，對整個醫療資源帶來一定的影響。張文宏又說，相信疫情總會過去， 但未来整个感染概率非常高，希望民众在感染之后能够正确对待和观察病情。他又提醒，如果出现症状，顶多吃一种缓解症状的中药和一种退烧药，因为多种药物一起吃，很容易对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明天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 3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意外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相当之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常怡道、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就排到去顺利村。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都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有意外啦，车龙喺浙江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城市花园和西湾可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新华沙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慢车的龙尾去到 Mega Box， 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都是挤塞，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挤塞，龙尾是接近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挤塞，龙尾仁安医院和红梅谷路近车公庙路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复健花园。另外，粉岭公路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同埋扫管部路回旋处嘅交通系相当之繁忙。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去到燕江村同埋何家园。另外，上水市中心一带嘅道路普遍都系好挤塞噶，揸车朋友请忍让，注意安全。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 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通过谱写一个个深沉、激昂、感人肺腑的航天故事，激励奋进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道路上的新时代航天人，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篇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波城今日咁多时间播歌，嚟 surprise me。 嗱，有冇讲到 surprise 咁严重嘅？不过又咁，因为今日有个半嘅钟头都会有唔同嘅音乐啦，即系特别设计咗每半个钟头咧，所主要播嘅音乐都会有啲唔同嘅。都几系包括咗一啲我几常听嘅音乐类型喺里面嘅。同时都好似系我听过一个少少嘅旅程咁啦。咁呢半个钟头就先由本地嘅广东歌开始。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这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个尘。只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时已死是肉身。很远去的人，很经过的人，于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生，谁明白过所有人？爱人、信任并骗人，一个人。 过所有人，那人爱人更残忍。一个人 听过陈奕迅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人啊人，系无论我哋能力有高同低都好，我哋都系一个人嚟嘅。而一个人咧遇到一啲重要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醒觉，有一种改变。就好似 Candy 孙咁喺年中一个交通意外令到佢完成咗，跟住落嚟呢首作品。先要在天空挖一个洞，由细到大咧，屋企人都话唔好担天望地，专心啲。但有时担天望地促进你去思考，就好似 Candy 都系当时发生意外之后，坐喺路边抬头望，写咗啱啱嗰首歌。 阳光东升西降，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浓安似枯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散聚，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一点白光盘居，

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气换。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兑换他身的我们。坐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要出错，还继续爱你，我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心街角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爱火？ Travis 歐國成拍嚟作品《梨花》，又或者我哋真系可能上一世决定影响咗我哋今世都唔定嘅。之但系上一世嘅已经过咗，你又改变唔到，只能够集中喺今世。所以今世你可以做嘅咧，就系喺未来每个决定当前，从你嘅心去选择嗰刻啱嘅决定。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学走，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变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亲？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祭愿。谁三餐一觉会死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名字是黎展峰 Andy， 今年的男新人有他这一首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To Go。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回来就听第二些东西。 农历新年宴会的查询亦都由上升。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网页表示，未来五年政府会快速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每个单位都设有独立洗手间、煮食空間等，期望為居於惡劣環境、正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市民帶來盼望。 給予他們多一個選擇，以盡快改善生活環境。他說房屋局會繼續努力向各界清楚解釋簡約公屋的各項關注，務求爭取最大的支持。黃偉麟趁今日冬至聯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探訪一户居於深水埗福榮街的劏房家庭。黃偉麟表示，隨著政府加大力度全速推展各項公營房屋和簡約公屋項目，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市民有望盡快上樓，改善居住環境。他期望社會上下一心，向著這個共同目標進發。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30% 或以下。預測天晴，非常乾燥，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和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現在的溫度是18度，相對濕度44%，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较早时都系有意外啦，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几条龙尾啦，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常怡道、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接近佐敦谷公园。另外，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呢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系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同埋西湾河泰安楼，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 Mega Box。 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挤塞，龙尾顺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碧街。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挤塞，龙尾是接近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粉岭公路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和数管部路回旋处的交通是繁忙。出九龙方向龙尾是去到白石坳，而反方向粉岭公路去天水围近住白石坳这一段至到高尔夫景园都是挤塞。另外，仲有就是上水市中心一带普遍道路都是很塞车的，揸车的朋友请保持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系全家人嘅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stre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半个钟头嘅苏动音乐咧，将会转一转一啲风格，都系一啲我自己中意嘅音乐啦。我嚟过呢一段时间咧，一啲派台嘅动漫歌曲啊。 この風はどこから来たのと問いかけても空は何も言わない。この歌はどこ。 之前咧，《海贼王 Red》呢套电影里边嘅一首作品由阿朵去演唱，呢一套被誉为系话阿朵演唱会嘅电视动画、电影动画啦。有呢一首嚟自阿朵嘅作品叫做《风的去向》啊。把声好听，虽然唯一挑剔位就是阿朵把声和 Yuta 本身的声优名重佳绩差太远了。 跟住呢一首咧，而家都好似仲系热播紧啦，系嘛？《链锯人》嘅主题 OP 米津玄师嘅 Kickback。点嘅系我每个礼拜精神食粮嚟嘅，中间可能你会想起有两集，但系相信我，坚持睇落去你会有 surprise。最劲嘅呢套动画咧，每一集嘅片尾曲都会有唔同嘅 visual， 唔同嘅歌曲。跟住落嚟呢一首就系第一集嘅《链锯人》嘅片尾曲，嚟自 Vandy 嘅《Chainsaw Blood》啊。 有嚟自链锯人嘅第一集嗰个 ending 嘅歌曲，嚟自 Vandy 嘅作品叫做 Chainsaw Blood 啊。而接下来嚟嗰套咧，一月都会上，有啲期待啊！一套动画叫 High Cut， 一月份推出噶嘛，主题曲已经出噶啦。 I am so blind, still running, running out of sight. In the night, I'm feeling goosebumps. Well, I'm a type of no one who can get you lie, lie. We're gonna sign it then, no more blah, blah, blah. And I'm your little table. Just tell me how you figure it out. A time I'm not gonna pay you to tell. Addiction is affliction, I think I'm missing. You really got me wrong. No, get out of style, gotta take a chance. I gotta advance, you know who I am. I'm a track star. Just take a chance, play the game. It sounds insane. Who made a wild out Kokaisen? To no killer, it'll do the silent. Who you're the bloody dinosaur? Yeah, I'm moving like that. Give it a try, keep it going down. Just need something real. Just fake who I am. High Cut 就是以一个 pair 牌做主题的，将会下年即2023年1月推出，我期待，因为个作者亦都是狂道之渊的何本彦。乐队 Five New Old 的作品，作为 High Cut 这套动画的主题曲，歌曲名字叫做 Trickster。分都好中意啊！嚟自 U.S.O.B 嘅作品叫做《祝福》，嚟自《水星之魔女》。 誰かが 呢套我一路都未睇，可能因为我不嬲都唔系跟林嘅 fans 啊。但最近有真系尝试开翻最元祖，即系七十年代嗰套嚟睇嘅。定系冇咩做嘅话，都可以试下嘅。啊，呢一套《跟林嘅水星的魔女》出嚟望一望，都系今年其中一套讨论度高嘅作品。呢个YOASOBI嘅歌曲叫做《祝福》啊。不过讲到讨论度高咧，应该都即系唔够接下落嚟呢一首嘅呢一套 Spy Family 啊。 じっと君を見逃さないで、きっと大人はそれらしくするので、かかりきりになるんだ。関心はまだ僕ら真珠のかけらだって、昔そこに物語がなければ、からくりの中でもある僕らへのさ。 呢一首系嚟到第二季 Spy Family 嘅片尾曲啊。嚟自 Yama 嘅作品叫做《色彩》，我会觉得呢一套系老少咸宜啲，易入口啲嘅。所以每个礼拜听《恋脚人》，我就会睇佢 嘅。 今日星期四日未到，这个星期日的天空海阔。不过今天因为我们中音乐没有嘉宾，这有个半钟头都会揀不同的歌。刚刚半个钟头揀了一些动漫作品，因为动漫无论是影视那些，因为是歌曲在我生命当中占很重要的部分。先看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规则，特区政府已经去信美国，敦促美方立即撤回有关规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美方不應該有相關規則，因此向世貿提出請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強調，裁決再次證明美方無理打壓香港產品和企業。在北京，商務部對世貿專家組的裁決表示歡迎，又說中方希望美方尊重裁決，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錯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美方將貿易問題政治化，既違反世貿規則，亦都不符合自身利益。本港新增19705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954宗輸入病例，多34個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114人死亡，多38間安老和1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95個院友和12個員工確診。408間學校共呈報890宗個案，涉及705個學生和185個教職員，7間學校共9班需要停課。政府今日起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宴會活動人數上限取消，參與宴會亦都無需再做快速檢測，公眾娛樂場所和活動場所的戶外範圍可以飲食，公展會亦都恢復讓市民在場試食。有檔主認為今日的氣氛和銷量都比昨日好，廠商會估計銷情可以增長最少兩成。有飲食業界表示，近日就農曆新年宴會的查詢亦都有上升。天氣方面，預測天晴非常乾燥，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和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現在的溫度是18度，相對濕度4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讲隧道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繁忙啊，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就少少龙尾啦，喺天马苑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嘅。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码头至九龙湾 Mega Box 段，而家都仲系比较繁忙嘅。太子道西去旺角就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到太子道东油站多车啦。新界咧最塞车嘅地方就系上水嗰边啊，上水嘅粉岭公路啦、宝石湖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系相当之挤塞嘅，纯粹系交通繁忙。可以嘅话咧，市民就可以考虑用呢一个港铁来往上水咧，因为而家上水区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屯门嗰边咧就净系新墟段多车少少，青山公路咧去元朗就近住黄金海岸嗰段就较为多车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情人陪你过冬至，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食冬至饭又点少得老火靓汤？ 怎会一碗汤清清的小菜？ 我就会煲花胶虫草花鸡汤俾屋企人饮，一于全家人一齐 keep 住健康 ，keep 住靓。 来喝下去，也喝下了温爱。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

without warning, candy cane colors of white and red. The network kept glitching, our blackout was twitching, but nothing will keep us. 嚟自 Nelik 嘅作品叫做 Christmas Kaboom， 今年推出嘅有圣诞气氛得嚟有啲唔普通嘅歌，当中带嚟一少少阴沉啦，因为个节奏都系中版一啲 mid tempo 啲嘅。今日为你带嚟呢一首咧，系之前旧少少嘅 EDM 作品。Smash the House 呢个音乐厂牌推出嘅合辑当中一首歌，当时佢哋有一个合辑叫 Home Alone Could You On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咁里边就有唔同嘅圣诞作品，呢首咧亦都系其中一首。歌曲的风格就偏向是一些 slap house 的质地，来自两位 artist Leonie 和 Vice 的作品叫做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Side with a coffee to go. Wish I could stay here, but you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I always got things to do, but it will soon get better, and then we will stay together, watching the snow while it's dancing around in the wind outside. Yeah, you. And I

听呢首作品嚟自2020年嘅歌曲。呢位 House 嘅 producer 叫做 Holix M。一年前嘅呢首圣诞歌个名字就叫 Christmas 啊，而值得一提就系呢位 DJ producer 咧，亦都系 base 喺香港。有位一啲餐厅阿爸做 music director 啦，亦都系一个 label 嘅 CEO。所以如果你喜欢他这一类型的音乐都可以找他，因为你真的有机会在香港见到他现场打碟的。圣诞都听到烦啦。睇下今年由 Elvin Anthony 牵头去做嘅呢个版本，你又啱唔啱啦？ Dying, and my day we're still to goodbye you.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另一首都来自今年的圣诞节音乐作品啊，负责的朋友包括有 Hot Dog 啦、Lex Morris 和 Veronica Bravo 啊。歌名唱咗叫 Let It Snow。跟住呢一首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版本，即系圣诞先播得嘅。呢首我都好中意。 I wanna dance by water '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winging blue lights.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是一位之前呢位叫做 Tropical House Producer Lost Frequencies 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 remix 咗一位 country 歌手 Eason Corbin 嘅同名歌曲叫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neath the Mexican sky. Are you with me? 都系呢个版本。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winging blue lights. 同样嚟自 Lost Frequencie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有呢个 Christmas mix 啊，听日5点再见。